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教育部今天公告108学年各大学新生注册率，公私立大学硕博士班合计132系所挂零，不乏有顶大博士班招生挂零，包括台大国发所、清大人类所、语言所、生技产业博士学程，以及交大加速器、光源科技与应用博士学位学程，以及政大的外交所、图档所、会计所、成大国际经营管理所、太空与电浆科学研究所。教育部高教司长朱俊章表示，108学年有916个博士班、3400多个硕士班，今天公布的表中因为没有含境外生注册率，所以有些校系还是有收到外籍生，只是没有显示出来。朱俊章说，有些系所规模比较小，选材标准上是宁缺毋滥，导致缺额也不是坏事，但也有可能反映产业现况，有些课程规划或者是学校方向是有需要调整的可能。台湾农产外销再创新业，和美国洽谈十年的芭乐将海运到美国西岸通路上架销售。农委会副主委陈俊济、台南市长黄伟哲、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处长欧宇修等人今天共同见证台湾芭乐首销美国起航，数量是一个货柜重约10公吨。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今天可以说是台湾第一柜，也是亚洲第一柜。台湾番石榴销往美国是今年10月份美国才允许台湾的芭乐进军美国，中间有很多包括检疫、果品培育以及防疫措施等，才会有今天的第一柜开启了第一项。而农委会则是发布新闻稿指出，芭乐是台湾重要的外销农产品之一，海关统计今年1月到11月外销量值达到4687公吨，共677万3000美元，其中加拿大市场占57%，呈现逐年成长趋势。美国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 Barry 发布最新的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台湾以63分跟加拿大并列第四名，仅次于瑞士、挪威以及新加坡。观察亚洲地区整体表现，台湾排名第二，仅次于全球第三名的新加坡。日本跟南韩同为全球第六名，马来西亚第14名，印度跟印尼第17名，越南第22名，中国大陆第23名，菲律宾25名，以及泰国第29名。经济部表示，台湾在 Barry 评比等级下调到 EC， 分数下滑一分，主要是受到政治风险影响。展望2020年，排名可能会下滑到全球第5名，评分61分。2024年分数虽然会预估回升到64分，但是排名可能会降到全球第10名。在政治风险指标中，台湾排名全球第27，亚洲第9名，主要是受到去年底9合1选举结果、香港紧张局势以及2020年总统大选影响。Barry 预测，台湾2020年政治风险排名第26名，2024年排名第23名。路透社报道，日本11月工业产出比上个月下跌0.9%，导致第二个月下滑，加剧了由于海外跟国内需求放缓而导致第四季经济陷入微缩的可能性。近几个月来，由于全球需求疲软对出口的影响，以及国内加税后造成消费者支出下滑，日本经济面临放缓的危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为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存在，但仍然有信号表明工厂产量将适度的回升。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预测，12月产量将成长2.8%，明年1月则是成长2.5%。数据显示，生产机械以及讯息设备产量的下降带动了整体产量的下跌，并且抵消汽车跟汽车发动机产量的反弹。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0点，来到12,09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83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44点，来到23,87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点，成为220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点，成为301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6点，来到10,2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16点，涨幅1.14%，成为28,18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点，成为3228点。气象局发布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工况地区，容易会有8到10级的强阵风。台湾包含各离岛、沿海以及临近的海域，风浪明显偏大。今天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东北部天气偏冷，其他各地也冷。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One World， 你问我喜欢国泰华威丰年吗？为什么？我先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结婚买的公寓住到现在，人生也该换个地方精彩。那天听到销售小姐说，余生很贵，不要浪费。我只想告诉你，老婆，我们余生很长，要更健康。 来北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大业路520号。国泰华威丰年，23到43坪，北投最美接待中心，只到年底。你来过了没？2897-2088，传真行销。 让台湾听见胜利的旋律。 脚踏着泥土挥洒汗水，用血一生跟每块心田，艰苦的眼泪终将蜕变，共创新蓝天。一步走向前，一路从不服输。 台湾要提升，经济要 up， 总统投国政2号，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12月30号，瑶瑶。下周飞碟快红星，吕杰飞。 离开过去下一站，为了与你相遇。离开过去下一站，为了与你相遇。离开过去下一站，为了与你。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Jay Sean。 想当个抒情歌，写写他会爱的抒情歌。哦哦哦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快 现放纵的原因，跟着感觉就不去，我会烦恼的多余，融入漫长的夜里，只想遇见到你，想来的只说夜晚，带上了我的怀，只有你和痛快，冲动的爱，现在的就坏，说什么都别给我伤害， 12月27号 Friday is Friday，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吴卓源的夜晚，今天晚上你要干嘛呢？ 我要滑雪。 晚上应该是泡汤吧。 好，我泡汤。 周末夜晚你要干嘛呢？或者是下星期，下星期几啊？12月31号的晚上， 说跨年要干嘛？ 跨年你要干嘛呢？你会不会是要去听 Julia 吴卓源呢？今天来分享一些今年跨年的资讯。刚刚 Julia 吴卓源呢会出现在台中，跟大家一起跨年。台中今年主持人 Ken 哥、Sandy 还有夏雨欣，然后台中好像有两个场地还是三个场地，这个场地呢？有 Julia， 也有他，好多人好爱他哦。 有人说他老是下了一座山丘避避风头，有人说他两千里一身无言却没机会下楼，有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五十四十飘了，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头羊在糊口，但出怎样叫是生活的手续工，拥挤的大楼里的梦想人都拉在外，他们在三千里纷纷的都是凶，而放在九三零号公路内心盼着奇迹，也不想不敢回头望天一眼，扛起了梦想，要一轮一轮去留，谢谢了自尊，把秋的风光，就算再不敢伪装，也不能投降，砸碎了南方，前往最美丽的家乡，也只是有望，不及到音乐的幻想，不被在雄风不散，也看不清前方，我飘旋地方， 飘旋， 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山。 飘向北方有很多版本，你喜欢文慧如还是黄明志还是 Gail 呢？ 还有 Jam 邓紫棋啊。 哦、oh, sorry， 居然用欧小柔的方法跳出来讲，当然台中有跨年，高雄也有跨年，高雄很早要公布的主持人是陈哥跟王仁甫 哦。 We don't give a word about this world, baby. 缺氧也是没得酸又后退， 加上了追上的不要命，今年在梦时代呢，叮当会登上这个跨年的派对现场。还有谁呢？我觉得每一次跨年就是他只能接一场的，比如说他到金门的， 哦， 他到澎湖那一些非常厉害。今年呢，在金门也有跨年晚会，而且跨年晚会是玉林哥， 哦， 玉林哥在那陪伴大家，还有他现在算是结婚了吗？还是只是求婚成功？我也不太确定。许书豪，安静的小孩。 遇见突然很多的时候，心想说了根本没人懂。只要记得平时的问候 ，Yeah， 巴黎夕阳一样很美。过去好不容易才学会。 2020金门跨年晚会精彩无限闪耀曙光，也是第一次他们移师到东半岛来举行。然后刚刚说到了主持人是玉林哥，还有跟一个名模若琪一起搭档主持，然后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许书豪，还有宁太太卓文萱。 哎呀， 习惯了待自在。 人会发空， 人会发空， 看天空， 看天空， 看到云是终于在相爱，快到要发生事情很严重，而思考房间那么沉重，现在的我只能认定他的欲望是非白黑。 廖博雅也会在金门陪大家一起跨年，如果你真的有安排去金门的话，你千万不要错过当地创意市集的摸彩活动，因为可能会抽到 Switch。 干嘛啊，抽彩 Switch 不错吧？ 我本来想 Swift Swift 就一台车啊。 有车啊，电动自行车也可以吧， 但是比起电动自行车你还是想要 Switch。 我想要 Switch， 因为我现在没想到 Overcook。 在金门还有谁呢？今年的金曲歌王，或是你看了《醉梦者》也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流氓阿德给五十岁自己的备忘录。 昨日是壁壁顶挂着的相片，今日是车窗外后退的风景，明日是床头边袂香的老情，后日是无牌顶退休的名利。 是无牌顶退休的名利。

예거에모든나를떠나의순간에너의 yeah, yeah, 눈이부신 햇살, 햇살그보다빛났던나의세상 oh yeah, oh yeah. 다시데려가줘나를다니게해줘너의하늘에서자유롭게난정말쉽진않아내겐참어려워내머리가아니야내가슴이널불러 yeah. I want to know you just all about you 이유는묻지마내게그냥답은너야 歌曲呢是来自 Super Junior 当中的 DNE 东海还有银赫，今年他们会来到台北市政府跟大家一起跨年哦。我朋友就是银赫粉，所以看到这个消息就马上公布，我觉得不枉此年，觉得今年有个圆满的结束。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说到 Super Junior， 其实除了 DNE 之外，他们另外有三个人会在其他地方啊。 是哦，在哪？所以他们就是一起来台，然后噗分散到各个地方去。 所以就有网友说，你们要不要就一起？就是 他们可能可以，不然他们先。 Super Junior 的 KRY 有可能会在桃园跨年，不过现在目前还没有确定。 我觉得不如就是他们就是在各地一起唱一唱，然后一起在某个地方跟大家升旗。哦。一起升完旗之后搭飞机离台，完美。哦。刚刚说到今年台北最嗨新年城呢，2020跨年晚会据说会以混。不是混吃等死那种感觉，是那种 mix 互相跨界的感觉。今年会邀了很多跟科技有关的、设计有关的、装置艺术有关的，所以有一些艺人演出可能不单纯是他的歌唱演出，也许会跟各个不同领域的大师一起玩出一些新火花。那今年台北最嗨新年城呢，是焦哥再加上了黄璐、子英，当然除了刚刚听到 DNE 之外 ，Lion 啊、Leo 王啊、OZ 啊这群人啊，七月半啊、白安、茄子蛋、谷、苏慧伦，超多，台北超多。 哎，这不是就是新北耶诞城有好多重复卡司吗？ 答对了，因为他们可能一次就 booking 两个，我觉得、在台北是不是一次 booking 好？ 现在跨年现场呢，我们来到了2020基隆市的跨年晚会，音浪太强大，基隆嗨跨年。说到那个音浪太强大呢，可能这个跟他们找的乐团有关。怎么了？ 完全没有押韵啊！ 谁说一定要押韵？为什么一定要活在押韵的刻板印象当中呢？ 音浪太强大， 基隆嗨跨年。 听几次笑几次。 主持人是郭彦均，那当然还有现在听到的旺福。为什么说音浪太强大呢？他们就是感觉以乐团为主，还有血肉果汁机啊、随性乐团啊、美秀集团啊、四分位啊。 你说主持人是旺福吗？ 主持人郭彦均，然后我说旺福也在里面，因为他们请了很多很多的乐团来到现场。听乐团的可以去基隆，想要跳跳的可以来桃园。So fly, so clean, boom man, Alexander McQueen. So fresh, so clean, 准备好 about to kill this bit. Hands up, drinks down, 看到舞池给他跳进去。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turn it up.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turn it up.喜欢这种感觉，就跟着节奏 go crazy。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我把钟摆打碎，我让第一发威。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Turn up。Is bad. Party people can't wait for not to hot track. 以为是谁上次听完还不够 Here I come, here I go, 你就 real for show. Hold up, hold up, back up, back up. 谁也抓不住我 turn my swag up. 做自己 so what, 我疯狂 so what. 人生只有一次 turn down for what. All day, all day. Self made all the way. HK all day. I'm about to go ham.喜欢这种感觉，就跟着节奏 go crazy。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我把钟摆打碎，我让第一发威。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Turn up。周汤豪 turn up， 的确每个跨年的地区乐团，他们真的会有一个主题的概念。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台北最嗨新年城，他们是一个跨界一起混的感觉。 科技， 基隆可能就是我们想要推广乐团，对。然后桃园呢？桃园今年2020爱在桃园幸福美好的跨年晚会，他们今年就是要抓年轻族群。所以呢，会有周汤豪，会有安心雅，会有王心凌，会有潘玮柏，还有瑶瑶、郭书瑶、鬼鬼、吴映洁，还有千娜、孙盛希，还有很多男人心目中的女神 Lami Girls 会到现场。 Lami Girl。 桃园的主持人呢是瓜哥，还有白嘉琪，再加上了号角响起。他们就说呢，他们请了非常多女神级的人物嘛，刚刚说到很多，就是希望借由这些女生，除了拉年轻人之外呢，也让为了看这些女性的男性观众全部加入、啊、他们想要把那个收看人数 push 到最高这样、哦、因为每个人是那是我老婆我要去看，那是我老婆我要去看、就所有的老公们都希望他们可以站出来。彩色的雨季，我是深海鱼。 人性百态，唱出每个人的挣扎心声。 可怜的亚当，从此掉进蜘蛛网，外面的大象先有追尾之土壤，破石的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许多望着八方，低头忘了四故乡。人人都搁在身上风擦伤自己的旗帜，穿白的鸽子为什么他乡变成了历史，努力又记得爸妈买的房子，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穿回一个姑娘她不得尊重，社会大众不在乎微笑喷涌，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只努力挤进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玫瑰引得住他们眼睛深厚，只为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于是学着长老拉出他的枪，不怕黑夜不怕脏，他不给天下为了前往幻想的前方。 首之后，邓紫棋再创音乐巅峰之作《摩天动物园》，直击人心，你听见了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选择中华冰室，坐拥人生优势。中华冰室最后机会，十二月底前购买18-19年式全车系、19-19年式精选车款，即享8.88%现金折扣。入主冰室就趁现在，详情请洽中华冰室全台展示中心。

投票支持三号费鸿泰，三号费鸿泰。 2020李建轩强势主打，我想我会， 我想我会啊。 无法告诉你， 你就不要再想起我，我是遗憾， 纠结了。 我可以为你像是终结人。 李建轩第二张全创作专辑 All In。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郑兴慈，想念是最远的旅行。第四名杨丞琳，山石。第三名魏如萱，迄个所在。第二名 Jason 比较浪漫。第一名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选战倒数15天，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将展开全台车队扫街，下午在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前举行南北纵贯线车队扫街启动记者会。柯文哲宣示，蓝绿之外还有新的选择，民众党不是要成为第三大党，而是要从这里出发，要成为台湾第一大党，主导台湾未来政治的发展。柯文哲说，政治不难，找回良心而已，执政不难，莫忘初衷。他执政的原则很简单，就3个原则，对的事情做，不对的事情不要做，以及认真做。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而已。柯文哲说，台湾需要解决问题的人，但常常看到政党以仇恨恐惧当动员工具，再加上大撒币政策，债留子孙文化。坦白讲，发大财是口号，但芒果干何尝不是？更重要的是自己同胞中制造敌人，只要是同一党，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照顾你，不同党什么事都要反对。民众党则指出，南北纵贯线民众看得见将从高雄开始，经由台南、彰化、台中、新竹、桃园，最后预计1月10号回到台北的选前之夜。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跟搭档张善政今天联袂参访宏达电总部，董事长王雪红亲自在门口迎接，一看到韩国瑜就说我们都很喜欢你，同时也充当今天的导览员，全程解说。两个人体验宏达电 VR 虚拟实境的高科技，除了戴上头盔实际体验医疗虚拟实境的技术，也体验宏达电跟法国罗浮宫所共同制作的蒙娜丽莎越界视野。两个人在参访结束之后大赞不已，直呼大开眼界。韩国瑜也说，未来是科技大海啸的时代，要面对接纳跟学习它，大家刻不容缓。他也对青年创业这一块非常着急，毕竟10年寒窗非常煎熬，政府应该要扮演关键角色。他强调，如果能够选上，将展开史上最大的人才培育计划，培养强大的下一代，相信未来将会让台湾脱胎换骨。估计对每一个学生要投资新台币100万元是很大的投资，但是他也保证，我跟张善政绝对不贪污，只要不贪污，钱就会够。云林县虎尾警分局宣布破获总统选举地下赌盘，逮捕张姓男子，并且查扣现金以及百万名车，警方复讯之后预支10万元交保候传。云林县虎尾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李志文今天表示，张姓男子从105年开始经营地下运动彩多年，每个月营收超过新台币10万元。今年11月起兼做总统以及立法委员选举赌盘，检调24号时搜索票到张姓男子住家搜索，当场查扣了369万元的保时捷休旅车以及不法所得60万元。另外，云林地检署在古坑、台西等处查获江姓跟丁姓男子经营总统选举赌盘，经过检察官复讯之后，分别以3万到5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

起好的哦哦那瓦卡瓦的诺そう心が止まらない戻れない I got a feeling 私じゃない新しい私へ I'm going to find my heart. Catch me if you can 欢迎你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到了星期五，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来听听本周有什么新电影要上映呢？ Catch me if you can， 这个真的是抓不住啊，因为看了预告片以后呢，也是觉得蛮奇幻的，因为这部电影就叫做《鹿皮奇谭》。 鹿皮奇谭不是之前我们介绍过吗？ 有吗？ 有啊，就 是没有印象啦。 就是我在那边说，我们有一次我在节目录节目《一镜到底》，然后访金马影展，然后那人他推荐那一部就《鹿皮奇谭》是，然后我们还，然后你就去查说他上一部的那有听众说看这个导演的上一部电影之后，哇，真的是， 所以他这个礼拜要上映了，各位、 就是、 各位各位， 皮衣我跟他对话的， 对那个皮衣他不是普通皮衣。一开始那个， 但因为那时候我听是听文字的，就是口头说明，没有像你现在是有看到这究竟那个皮衣长怎样。 哦，超普通，普通，合资， 哈， 普通，咖啡色、土黄色。 所以预告片剪怎样？ 预告片剪就是一开始一个中年男人穿的皮衣，然后说，你知道吗？是皮衣，不是普通的皮衣哦。你有看出哪里不一样吗？然后他开始就感觉好像就是会照那个车窗的镜子，然后觉得我很帅，我超棒，这是最棒，世界上最棒的皮衣这样子。然后可是随着预告片的进行，他又会就是很像 MV 的剪法，就是都是碎的。然后还有把刀子插到人家身体里，就是又有凶杀案，就很奇怪就对了。 他想当独一无二的皮衣。 顺着我的毛，否则就要让你出来。或许我会不吵不闹，如果你能表现得好，因为我只会爱撒娇，调整我可能会发飙，是谁想拉翘，如果你坏笑准备。 可怕的奇幻的我们的暗光鸟好朋友 是 本周叫做窃窃私语， 湿是湿哒哒的湿，还是 当然不是 尸体的湿 ？Yes， 窃窃私语。 因为这个主角呢，他就是在算是殡仪馆工作，他是验尸官啦，就是帮忙验尸的。那可是他有一个独特的能力。 他不会是可以摸那尸体，感受到生前记忆吧？ 哦，没有， 这太普通了。 没有，死人会跟他讲话。我是野猫。其实到这边，你都觉得这部可以不要是恐怖片。比如说，假设因为 他可能帮忙破案， 对，因为到验尸官手上，就一定他是因为凶杀案或是某一些冤屈，就是你才必须要验尸这样子。就也许是可以帮他洗刷冤，没有，他不是走一个路线。他是知道一些事情后，他不知道干嘛，看起来好像他突然有一天去挖那个坟墓，他好像就跟那个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干嘛。 等一下，在预告里面尸体怎么跟他对话？ 哦，他就是 坐起来跟他讲话， 不会不会，就是躺着的时候就在讲话。还有尸体就是被推进去的时候，还一直问说这在哪里？我在医院吗？我在医院吗？他说不是，这是你人生的终点啦。 这个人蛮好笑的， 对啊，前面看起来觉得很对啊，可后来他不知道干嘛在挖坟墓，然后后面就有人敲了他一下，然后掉下去， 就跟尸体埋在一起了。 他有回到家，尸体就说：“你已经被做记号了，因为死人是不会说话的。现在你知道的太多了，因为死人会一直跟他讲话，那等于他知道很多不应该知道的秘密。嗯，对啊，然后他的房子里面开始出现黑影。”然后他的孩子很害怕，爸爸，我看到黑影。然后老婆说，孩子说屋子里有人。然后接着下来就很多人说，你到底做了什么？ 这到底是鬼片还是？ 是鬼片，是鬼片。 那前面是哦，其实就是一个人看得到鬼，只是他们把鬼做一个进一步的包装，是尸体会讲话。Cat and Mouse 来自于 By Two 的作品。 好的，说到了这个可怕的这一部也有点可怕，而且也是像跟刚刚那个暗光鸟本周的这一部 你说窃窃私语， 窃窃私语一样，就是它其实有很多可能性的走向，只是看你最后要走哪一条路而已。这条路叫做倒数祭司。 不好意思，最后那两个字我用听的可能有点无法确定。 倒数祭司， 死亡。 Yeah. 你知道，我们现在都有 App， 有一个 App， 下载以后，你就知道你剩多久时间可以活。倒数祭司，你会下载吗？ 我不要啊。 下载下来，它这个界面非常清楚啊。第一格是年，第二格月，第三格天。第四格时间，然后最后一格秒，就五个数字这样子，对吧？ 比如说你还有23年， 对，所以就你下载完以后打开说，我还有65年可以活呢。然后一开始这个预告片里面就一个女生打开以后发现，哎，我剩3天，搞屁呀、啊，搞屁呀、啊！然后就不相信啊，这怎么可能？然后接下来他就去访问了另外一个，就是看起来好像在一个不知道是一个房子里面一个设施里面的人，不知道是医院还是哪里。然后他拄着拐杖，然后他就跟他说：“这个是假的吧？”然后那个拄着拐杖都放在旁边，那个男生就悠悠跟他说：“我前女友本来以为是假的，直到倒数到零的时候。” 等一下，如果真的有这个 app， 大家会想下载吗？ 对啊，你想下载吗？说实在的， 对啊。 接着下来呢，就到这边你会觉得还有很多的发展可能性。可是预告接着下来就让我看到一些不喜欢的东西，有一些鬼手啊， 又是鬼， 有些鬼手，有些怪兽的手，妖兽都市的那种手，很怪。 你又没有看过妖兽都市， 很怪啊，很怪，很怪。 你又没有玩过那个弹珠台， 倒数到零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突然就噗噗噗，然后就被拉上去或什么之类，因为他已经倒数剩20几秒，他就想说，我现在就在我家里面， 我会怎么样？ 我能有什么事情？然后就想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就是会疑神疑鬼。想说 谁？那什么？ 窗帘是不是在动？窗帘是不是窗外有人？唯一有可能就是他可能在外面用枪，然后射我，然后射死我嘛。打开来看，没有人 。 然后再往回走，然后浴室突然就被抽上天花板，然后摔回天花板。 鬼杀了他、啊。 然后 就有人就觉得这个 app 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一定是这个 app 的问题。预告片里面还有一幕是那个女生呢，也是坐到车子里面以后，然后也是倒数快要没了，她开始看说后面 是人要撞我， 对，后面有台车在倒车，所以我现在先不要发动，因为可能她要我们两个相撞怎么之类的，所以她又继续倒数，鬼手从副驾驶座抓她。 所以像两部都是给喜欢看鬼片的人看的。 倒数计时，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鬼片，我真的不知道在干嘛。 因为不是邪灵就是鬼啊， 真的是， 反正就不是真的需要推理的谋杀那种啊。嗯， 不开心哦？ 也不是啦，就是 听到胃痛。 就大过年的，为什么这？ 还好吧，跨年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些刺激啊， 然后抱在一起这样子。 对啊，像是本周这一部，我有朋友已经先去看了试片，他盛赞，觉得很好看。嗯，这部电影的发行商呢，就是本周一的时候有听众打电话进来客诉一下， 车叉娱乐， 对，倒车入库娱乐这样子。他们最近就是出了几部厉害的韩国片，包括像是八二年生的金智英，嗯，然后还有这一部这个礼拜要上映的，就是白头山半岛浩劫。那白头山半岛浩劫是什么呢？就是白头山火山要爆发了， 嗯，灾难片， 整个朝鲜半岛会毁灭的，嗯，很可怕，嗯。但是我不理解是哦，你有什么方式阻止火山爆发？ 他们是要阻止哦，我以为这是一个逃难片呢，就像什么2012明天过后，然后一群人在逃跑。 他们是一群特殊小组，其中呢也找到了另外一个，他已经就是被政府监禁关起来，反正就是一个超强的神人的那种。他们组成一个特殊秘密小组，然后要去长白山那边，好像去拆一个什么导弹之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拆导弹 跟阻止火山爆发有关系， 还是因为哦？导弹可能在那个火山的落下那个附近，如果就是火山爆发，对对对，然后弄到那个导弹，就整个朝鲜半岛会爆爆，应该是这样吧？应该是。 你现在有感觉了，是不是？ 有。 我记得里面很多重量级人物都在里面， 没错， 还有马东石也在里面， 是都在里面。 哪一部电影没有马东石？ 对，那白头山其实在中国或者我们的以前念的这个历史课本里面，现在应该还是，反正就是。华人界我们不叫长白 白头山， 我们叫长白山啦，对啊，所以其实就是长白山火山爆发。那长白山有没有火山爆发的记录呢？ 真的有， 阿鲁有，在清朝的时候多次爆发， 所以它是有可能， 它是一座活 火山，没错。

的朋友 Becky Sue， 大家好，我们都是彼此的朋友。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诚实电影预告院。最近如果你想要放松，打开 Netflix， 想说，哎，我来看看最新的 MIB 好了。 有、 哦，没有威尔史密斯？ 嗯嗯， 没有他的搭档。 嗯嗯， 但有新的女力崛起。 这不是之前就已经被讲过就很糟糕一部片吗？你看啦、 啊，嗯。 是不是如传说中一般糟糕？ 拍垮！我很少这么直截了当给一个评语。 嗯， 拍垮、 就是， 太过分了吧？ 你说剧情情节太混乱，我那时候听说是这个样 子。不是随是随便， 哦、是、哦、 就是觉得说哦，好了好了 ，MIB 再我们再来拍一部吧。 嗯、 好啊，拍完了，好了，上喽。也许那一年来的风，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要为自己的工作负一点责， 然后大家应该要认真一点，就是 你只要再多付一点点心力就可以了。 你在其位，你就要对得起你的工作。 对，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很多。 这一部片就让我觉得是整个剧组 全部烂，一起摆烂， 都是在缺钱，是不是？ 啊， 我这边赚一点，我也赚一点、 啊， 我也来赚一点喽、 啊， 我也来赚一点喽、啊。这部片皆大欢喜，呜！ 啊！ 但本周还有什么新电影呢？ 既然说到 MIB， 本周的期待强档动作巨片《Charlie's Angels、 哦》 一样，女力崛起。 哦，对对，新的全新， 霹雳娇娃。 嗯， 对，那真的感觉起来跟之前的《Charlie's Angels》就是不一样，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嗯。就是男生跟女生的观点或者指导起来的感觉，真的就是不一样这样子。 所以以前的霹雳娇娃，我印象中也是会有一些非常非常。应该说很性感， 就 是他们又会打又性感，然后很强调曲线。那这一次你看预告一样是有那种很性感的氛围在当中吗？ 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一次的性感，就以前常常就还是以，譬如说你用美色诱惑男人、 嗯， 就可能这是一种武器。可是，在预告里面剪的反而是，他们在出任务的时候遇到了帅哥实验室小鲜肉，是他们去撩小鲜肉。 那不就是像之前那个 Ghostbuster 那个？ 有一点点、 嗯， 对。然后另外就是你可能必须要突破，就是当你看到那个《暮光之城》女主角，吼， 酷吧？ 你必须要忍受不出戏这件事情。 他很酷哎、欸， 因为你看到他就是会 ，what？ 你是觉得马上爱德华就要出现了吗？ 不是，你看到他就觉得我不论你再如何，你说你有多努力或是干嘛，你就是 what？ 你就是女版柴克艾佛隆嘛？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所以柴克艾佛隆曾经有一些力求转型之作， 有啊， 就是我看那部嘛， 就是我们一起去戏院看的啊， 他弟弟。 对啊，他 弟弟过世，然后什么？哎、欸，不是他过世，然后他弟可以一直看到他那个。 哎、欸，不是不是，那不是，我说的那一部是他从海外从军回家，然后带一个十字架，然后跟一个女生。 所以可能这也是暮光女的力求转型之作。 但柴克艾佛隆后来就已经知道 ，no， 他不适合这些，他就适合当 DJ 嘛。 呜呜，海滩救护队， 对嘛？然后就演一些大学生什么 Delta， 大学兄弟会嘛。 所以人都要经过摸索嘛， 嗯，才会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嗯，要什么。 新的霹雳娇娃。 Yeah。本周呢，还有一部应该是动作片《前舰追击》的《Wolf's Call》，那这是一个法国片，所以它在剪接预告的方式剪的也非常的不好莱坞，完全不是好莱坞那种，就是你觉得是潜艇，然后好像战争或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会剪很紧凑，什么没有，他走的非常艺术风， 嗯， 我完全不知道 艺术的战争片， 对，我完全不知道他内容在讲什么，对。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在中国上映的这部电影， 嗯， 汤唯主演，叫做《吹哨人》。 嗯， 那其实已经隔了一季以后，才在台湾，我们有办法在院线看到。 嗯， 预告片的一开始呢是空难， 嗯， 然后有人就走进那个灵堂这样子，然后说无人生还。可是过了下一幕呢，就是汤唯就说：“你去揭发这件事吧。”我们需要有人当个吹哨人。 天哪，你是在模仿汤唯吗？ 但是 到底是为什么，就是这个空难是为什么，说没有人生还，但为什么有人生还，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阴谋跟秘密，就是预告你也看不出来啊，你可能要进去才会知道。对，那如果你喜欢譬如说汤唯之前跟导演这个合作，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就是如果你喜欢他们之前的合作的话，是可期待，可期待， 有火花。 像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边，任何事都为别人，自己摆在最后面，来一次远走高飞，再犹豫就别后悔，这期不如就今天，拜拜不如 Monday， 肩上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边。 张震岳的破吉他。 说到中国电影呢，本周上映的这一部电影叫做《大约在冬季》。 轻轻的， 对，就是齐秦的那首歌，对，就是那一首歌。 是一个巨无霸的 MV 吗？ 哦，音乐爱情电影。 对啊， 马思纯跟霍建华主演的。哼。然后你在看预告片的时候，他当然就是说回到91年齐秦在北京的那场演唱会。 哦，他们一起去听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可能霍建华坐在右边，然后女主角坐在左边，然后她很开心的就是站起来，然后挥舞她的围巾的那一幕这样子，然后再讲说他们就是有机会在一起，然后女生其实也很主动的，就是有亲她，有表明就是心意啊，可是可能霍建华就是没有好好的珍惜，或是没有好好的就是跟她在一起，然后里面的电影独白可能就是霍建华说，我知道你一定觉得我很懦弱，没有好好的把握这些机会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很多很多的片段，然后女主角说，如果你想我的时候是你想来就来，我随时也都欢迎你，可是我想你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想去就去，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是因为 小三吗？ 霍建华是台湾人吗？就是对啊，就是你在那个年代，你可能就算在现在你在中国，你也不是说你想来台湾就可以来台湾，你要经过层层的审核，然后或者你的城市可能不在那个可以自由出国的国家名单当中，你不是不能随便乱出国的啊，对吧？所以不知道他们的那个爱情故事到底是什么横亘在他们中间。 大约在冬季。 多想你，爱可以轻松，我真的爱你。 真的吗？ 本周呢还有一部修复电影，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经典名作会来做修复， 这一部好像有点想去电影院再看一次耶。 海上钢琴师， 那个经典画面， 对，经典的斗琴画面，弹到就是汗狂飙， 香烟是会烧起来的， 是蛮瞎的，你不觉得吗？ 不许你这样讲，不许你说是经典电影。 对，可是真的非常非常经典。那《海上钢琴师》，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是没有看过的话，这 哦真的可以 值得一看，非常值得一看。然后，或是你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没有看过的话， 有可能 你也可以看看，就是影帝他就年轻时候的样子。对。再来说到了经典，本周呢有一部舞台剧、音乐剧的经典，要把它翻拍成了电影。 最近他们就是在美国做宣传，嗯，对，然后这一部就是安德烈洛伊韦伯，就是 Cats 猫，嗯， Memory。 哎、欸，你之前去美国，你有看猫吗？ 没有哎、欸，我对猫的故事没有、 兴趣。嗯，猫女呢？嗯， 我小时候蛮喜欢猫女的、欸，可是没有想到它翻拍成电影以后，也变成影史中的烂片。 有猫，有海上钢琴师，还有什么吗？ 本周呢，还有我看一下哦。先讲这一部好了，这是一部日本的动画电影。 嗯，是你刚刚看了一直咯咯笑的吗？ 咯咯笑，有咯咯笑吗？ 还是你只是纯粹在练日文而已？ 啊、练日文而已吧。哦，这叫做《时光沙漏》，那其实是我不确定是不是 OVA 剧场版诶、嗯，就是其实它本来就有动画，嗯，然后把它现在变成电影。那《时光沙漏》在讲的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前几集的马克信箱，嗯，有听众写信来，然后说他是一个 BL 迷，然后就是说他也知道说哦，腐女是怎么样，然后他对于 BL 有多少的幻想，然后他现实生活中怎样怎样，有这种称呼就是 boys love， 嗯，有 GL 吗？ 你说爱同志吗？ 不是， 同志之爱， 不是哦 ，G 不是 gays， boy。BL 是 boy love， 那 GL 应该是 girl love 吧？ 哦、 就是 女女爱， 有女女恋吗、嗯？这样子，那这部电影就是女女恋。这部电影叫做《时光沙漏》，嗯，又有超能力，就日本人很喜欢想这种，就是一开始我一看，对，一开始看到就觉得兴趣有点缺缺。然后他的超能力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可以停止时间三分钟，这三分钟想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因为其他人就会静止。哼，对。那如果你有三分钟的停止，你想做什么呢？世界上所有人都会禁止。 我刚为什么想到一些犯罪的事情啊？ 这种超能力就是要让人犯罪用的啊。 或是我看到一场车祸即将发生，我可以禁止三分钟，但我推不开车，什么用呢？ 你可以把人移开，你可以推开人。 那如果两台车即将相撞呢？我停着三分钟，在那边苦恼三分钟，然后就怎么办？啊！我是一个不用超能力的人。 如果急速要相撞的两台车， 把他们车钥匙都拔掉。 就瞬间熄火嘛，对啊，也是可以啊，你还是做得到这些事情啊。 嗯，哦，还好我可以说一些正面的例子， 我觉得蛮不错的啊。嗯，三分钟，长白山火山要爆发，这你就无能为力了。 火山真的不行， 火山真的得现在 不好意思，我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陨石要飞过来我也没办法。 对对对，好，所以呢，那这个时候他女主角呢，她用她的三分钟，她去干嘛呢？他去掀另外一个女生的裙子，因为他一直很想要看到女生的内裤是什么样子，他就去掀，然后掀了以后就梦想噔噔达成了，我看到了，原来内裤是这个样子。可是坐在那边就坐着看书的那个女生，被翻掀裙子的那个女生就说：“你在掀我的裙子吗？”他说：“ 你居然在我的超能力对你无效， 你在我的停止三分钟的时候，世界上所有人都静止了，可是你却可以动，在我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你能动，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注定要在一起。 反正就是他们就对，蛮，我看了以后觉得我可以了解喜欢 BL 的感觉是什么啊、嗯！我也很想沉浸去这个世界当中，我要成为一个 GL lover。 爱情是信仰或只能是。这首歌曲来自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哦，哎、欸，哦。我们还有几首歌啊？ 这首而已， 只剩这首， 两分钟。 那我要讲本周 你的 number one 吗？ 还有一部电影叫做《幸福试用期》，在关于一个小男孩，可是他要找那个收养机构收养家庭、嗯，然后就有一个试用的时间，嗯，对啊，就是你要看，就是这半年来说，你跟这个家庭合不合什么之类的、嗯，因为这个制度也蛮奇妙的，因为如果。不合的话送回去那没问题，嗯，合的话就继续留下来这样子、嗯、可是你要再花其他时间去熟悉，所以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动荡不安的、嗯、那这个孩子当然就会有些小问题啊，然后在电影里面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嗯，有一幕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他冲回家然后把门关起来锁上，嗯，然后寄养的妈妈呢就冲过去然后狂敲门说出来你出来你把门打开，你如果不把门打开的话你就离开这个家，嗯，然后讲出这种什么情绪勒索的话、嗯、一般来说是蛮不 OK 的嘛、嗯、 可是小孩竟然就把门打开了，就代表他其实想要留在这个家的。对，然后这一部电影叫做《幸福试用期》，里面就是你看小孩跟寄养的爸妈他们彼此之间怎么样培养自己的感情，然后小孩在学校里面是惹出了什么问题，还是他受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本周我最推荐的一部叫做《武力决战》，想不到吧？ 我真的想不到哎、欸，我唯一没有点开就是这一部 《The Battle》 是什么的武力决战？ 啊，就跳舞， 男舞很多啊，之前也有什么， 就是跳舞大赛，就是街舞跳舞大赛， 不会街舞跟芭蕾互尬？ 不是，不是这样。如果还是在走这种，就已经太过时了吧？对啊，就是你 salsa 也做过了，国标也做过，芭蕾也做过，各种舞风 回到纯粹的， 回到纯粹没有，我们还是要给他一点挑战。他失去听力了，街舞高手、街舞冠军失去听力，无法再跳舞。一开始很多很多的挫折，接下来呢，他又有很多的愤怒，然后呢，有一个机构请他，就是。给他一份工作，啊，这份工作呢是什么？是一个聋，就是也是就是失聪的一个机构，然后请他做什么呢？请他教孩子们跳舞。哇、所以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听不到声音的，或是就是听力受损，只能听到就是很部分的，然后他要重新拾起就是跳舞的感动跟快乐，非常。我看到预告片的时候，鸡皮疙瘩狂起。 武力 决战 The Battle。 如果忘不记，不如就把回忆好好收藏。情歌王子周兴哲创作，催泪歌姬张若凡诠释，张若凡2019流泪主打《如何忘记你》。 原来最幸福、最满足、最平凡少年、最顽固、最羡慕你的童年，我好想。 歌声扛起世界的重量，替渴望被理解的人筑起栖身之所。张若凡首张个人专辑《Dopamine》，我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加油，加油！ 爸爸，有啦啦队表演，加油哎！ 那爸爸也要去台塑石油帮我们的车加油哦。三月底前，每周三到台塑石油、福茂、全国、西欧，除各站好康外，汽油加满25公升，现折25元哦。 台塑石油九五加，熊安心。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安德烈慈善协会正在为5000个受助的弱势家庭孩童募集常温保存的年菜食物箱。每一箱的年菜食物箱是受助家庭过年前最期待的礼物，可以陪伴他们度过温暖的团圆夜。这份爱的礼物非常需要您的支持，欢迎您到安德烈慈善协会的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了解详情，或拨打爱心专线02-2290-2248。 拜年，赖来赖去，却来却去，就是你不来，我不去。哎， 新年来， 你不仅人来，你还带新年来。 贴图拜年，不如贴心见面。 新年啦， 想念着你，默念你的爱。 默念你，是我献上最沉默的温柔，也是我最难以停止的守候。小雨、宋念宇继《同在》之后最新单曲《默念你》，12月24日华纳音乐暖心发行。 我是谷谷吕思维。 Yeah.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s Star Kirky 纪怡琳。在哪里可以看到更多关于我的讯息呢？只要上 Facebook 或是上 Instagram 搜寻纪怡琳 Kirky， 纪是纪念的纪，怡是怡容的怡，琳是羚羊的琳，是有羊字边的琳哦，都可以找到更多关于我的讯息。另外，在2020年2月7号。Kirky 也要举办自己的首场音乐会，会举办在角落文创 Corner House， 希望大家都可以带着 Kirky 的实体专辑来现场，跟我们一起回到记忆归零的开端。 要跟大家说声周末愉快咯， 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这首歌曲来自袁娅维的不亏不欠，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来不 是越看越烂，怎么可以留住好感，我没有隐瞒，你心里早已有答案，就算答案总是伤感，我们不亏不欠，在遇见之前，谁也没有谁待在身边，就洒脱一点，别浪费时间，说爱你也不过是欺骗。I'm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looking out for you.